第81节。最终在我们的劝阻之下，女人将信将疑地放下了手中的电话。这面馆每张桌子只能坐两个人，我们没有地方坐，只好站着。我面带微笑地说道，您好，我们是猫猫事务所，专门解决这些灵异事件。 我们没有什么灵异事件。 女人有些紧张地看着我们几个人，往边上串了串，紧紧护住了自己的包。 我看见你周遭围绕着一股死气，这并不正常。你最近发生了什么事儿？从什么时候开始生病的？是不是很突然？前一天晚上还好好的，第二天突然开始生病了。 男人的脸色刷下就变了，语气无比吃惊。 你怎么知道？你真的是高人？ 女人警惕地拍了拍他的手。 什么高人啊？这不是明眼人都能看出来的吗？我脸色不好也不是一天两天了。 但一般人可看不出你这病因来。你前一天晚上在大马路中间捡了一包钱，10万块，崭新的，连号的，刚从银行取出来的，是不是？ 你怎么知道？ 女人犹如受了惊的鸟一般左右看看，紧紧地抱住了自己的包。世间万物的命运轨迹我们都知道，这种装逼的好机会我绝对不会放过。我神秘莫测地说道，你被人买命了。 什么？啥意思？ 一般这种钱是重病之人准备引诱替死鬼的，你捡了这钱就要替他遭这个罪，替人家生这个病。 女人有点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。 我当时家里太缺钱了。 女人跟男人是农村来城里打工的，两人有一个女儿，生得晚，结婚都快10年了才有这么一个宝贝女儿。两人在城里打工打了2年，终于租了个小房子，一室一厅，把孩子接来了，一家三口在这儿和和美美地生活了一阵子。可惜前一阵子孩子忽然得了血液病，一瓶药就要8000块，后来做配型配上一个，那家条件也不好，扒着他们往死了要营养费，手里那点准备买房子的积蓄花得一干二净，钱也欠了不少。两人一天打3份工，男人累得要吐血，女人的身体也有些撑不住了。在动手术那天，那家忽然狮子大开口要5万块钱的买断费，不然这手术就不做了。那天晚上女人也想一头撞死算了，但一想到还有2份工要打，明天老板就发钱了，一咬牙一跺脚还是去上班了。下了夜班，在路上看见了一个纸包，他当时就觉得是钱，走过去看了看，果然是钱，捡起来就跑了。后来忐忑了一天，那家催得又紧，就把钱给了人家5万，顺利地做了手术。 现在孩子好了，我算了，用这钱的时候就想了，指定有一天呢，这事儿会报应到我身上，这不是自己的就是不行。但我不后悔，就算我死了，我的妮儿能活我也愿意。再说了，拿了人家的钱给人家抵命也是应该的。 巫贤臣在他肩膀上拍了拍， 如果你是给一个人抵命，那就说明你们之间有因果存在，但如果有人用这种法子抓人抵命的话，那就是我不得不管的事情。 拍散了一丝死气，但那死气很快又重新凝聚在一起，不依不饶地吸附在女人身上。沉默许久的男人忽然一把拉住了巫贤禅的手。 我老婆还有救吗？求你们救救我老婆，我愿意用我的命换我老婆的，我求求你们。 你的命要来何用？得找出你们身后的人再做定夺。这是我的联系方式，晚些时候来我们这儿给你做个仪式，看看能不能切断你们之间的联系。 多少钱呢？ 要是太贵的话，我们就算了，反正我烂命一条。 200，无溢价，价格公道，童叟无欺。哦，对了，来的时候把孩子也带上，我怀疑你们女儿也有些问题。 夫妻二人连连点头，女人忽然抱着男人哭得无比大声。 我舍不得你们，我舍不得你啊，我一想到以后我死了，你再给妮儿找个后妈，我就掉眼泪啊。 乌贤蝉耸了耸肩，突然凑过来跟我撒娇：“ 老婆，要是我病了，你会这样救我吗？” 他这么一问，我愣住了。我们的身份决定了，我们不会经历人世间这些生离死别，就算生离死别了，也会再遇见，永远也不会分开。或许，不经历生死，也是一种遗憾。会的。我一定会的。到了那一步，我砸锅卖铁，卖肾卖血，也要凑够这钱。哪怕到时候有人跟我说，你把自己撕成一条一条的，一条给你多少钱，我也愿意把自己撕成一条一条的给你治病。我看向他，认真地说道。乌贤蝉把我揽在怀里，亲了亲我说道：“ 还好我不会生病，老婆真好，都这样了都没有想着离开我。” 我当然不会离开你啦，我们当时不是说好的吗？我要是死了你就来找我，我变成什么你也变成什么，你记得吗？ 嗯，我当然记得，我一直记得，还好我们有钱又有足够长的寿命。老婆，我爱你，妈妈。 我没有说话，只是亲了亲他的脸颊。此生漫长，但值得。我们一起回了家，准备在这炎热的夏天做一件既刺激又大汗淋漓的活动，吃火锅。他还买了啤酒跟别的小零食。回到家的时候，我们家门口蹲着一只挪威森林猫，他表情严肃地蹲在门口，尾巴不安地晃动着，像只鸡毛掸子一样扫着地上的灰尘。嗯，我伸手去想摸摸他，他却偏了偏头。 有事儿。 乌贤蝉这个人吧，很奇怪，别人喜欢我他会吃醋，但别人如果表现出不喜欢我的意愿，他又会生气，所以对面前这只不让摸的猫也多了几分敌意。 猫大人。 那猫不理我，却对乌贤蝉毕恭毕敬。 讲。 乌贤蝉打开了门，并不正眼看他，他伏下了身子，就连菊花都撅起来了，就像是在拜自己的神一样。 我也想当人，求求了。